足球咯，喂，又嚟。 翻嚟第二节嘅知足球乐，咁就之前就倾过两单新闻啦，再回顾一场波，咁啊，今次第二节咧就可以咧前瞻两场波啦，咁啊两场都系啲欧洲赛嚟嘅， 冇错，咁啊欧联嘅赛事啊，经已咧去到呢个四强嘅阶段噶啦，咁前瞻嘅咧第一场波咧，首先就系将会喺5月5号晚嘅深夜2:09啊，呢一场波将会系意甲嘅代表祖云达斯对住西甲嘅暂时排第二嘅皇家马德里嘅，咁啊可以讲一讲啦，咁啊祖云达斯咧其实就系喺八强嘅时候咧就系击败咗摩纳哥咧就晋身呢个四强嘅，至于皇家马德里。就係咧兩回合合計咧，就係1-0咧，就係贏咗呢個同市嘅宿敵呢個馬德里體育會，咁咧就入到四強嘅。 咁啊，相對嚟講咧，祖雲達斯嘅對手同皇家馬德里嘅對手咧，就嗰個級數都有少少分別嘅。 係摩納哥係低少少嘅， 低少少嘅。咁但係咧，祖雲達斯都係咧，只係以圍到一個十二碼咧，就最終咧係出線。咁但係皇家馬德里咧，就要基本上咧係要驚濤駭浪啊！臨尾去到80多分鐘先至靠阿小豆嘅入波，先至係令到皇馬咧去入到四強呢個階段嘅啫。 係啦。咁啊，即係祖雲達斯咁樣進級咧，根據佢哋嘅艾夫拿所講咧，呢個就係意大利式嘅進級嚟噶。 哦，係啊，係啊，係啊， 冇錯啦。咁啊，入咗一球，跟住守咁樣，咁守足兩個回合82分鐘咁樣，咁就唔係82分鐘啊，係2:90，係180分鐘。 係啦，咁就呢個情況咧就。呢幾年係好少見嘅，點解咧？因為意甲嘅球隊咧喺歐聯咧，基本上好多時咧都係出唔到去十六強嘅呢個淘汰賽階段就已經被拋出局，所以咧我哋而家係即係近呢幾年係好少睇到呢啲咁嘅模式。嘅比賽方式去贏波嘅， 係啦，咁啊，其實亦都去講下啦。祖雲達斯嘅教練咧就係艾力尼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艾力尼教 AC 米蘭嘅時候咧，個個都即係覺得佢搞唔掂 AC 米蘭喎。咁其實你依家就會發覺，其實 AC 米蘭嘅內部管理層嘅問題、資金嘅問題，其實係咧掩蓋咗好多艾力尼咧，其實咧已經做咗好多好嘅嘢噶啦。即係其實佢一個有料嘅教頭，只不過係因為 AC 米蘭有太多嘅問題。佢控制唔到咯， 咁即係管理層咧，就即係啱啱你之前未開咩？即係有時你同我講話，即係球隊唔好就炒教練，但係管理層唔得咧就冇得炒嘅， 和噶啦咁對波就 對波就和噶啦，即係大家睇帕爾馬知嘅， 係啊。咁啊，所以話即係其實艾力尼咧都係一個可以話幫祖雲達斯殺到入四強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啦。咁亦都要講下對面咧，其實都係一個意大利嘅教頭嚟嘅。咁啊，皇家馬德里嘅教練當然就係安察洛提啦， 都 係 教過祖雲達斯喎。 係啊，咁啊，喂，無畏而治啊嘛。 係咯。 當時嘅呢個安察洛提陣中嘅時候咧，好似係 有斯丹、有迪比亞路、有戴維斯， 亦都有 AC 米蘭今時今日嘅教頭恩沙基。 係啊，全部都係師徒關係，全部 friend。睇嚟嘅 系啦，咁头先就讲话祖云达斯就闷赢啦，咁其实喺皇家马德里方面咧，就因为小豆一个入球咧，就令到佢咧突然之间咧就话皇家马德里就话要买断佢，就唔知坚定留啦，因为佢嘅贡献其实 Teddy 你觉得佢喺皇家马德里，我谂都唔系好多啫，系嘛？ 但系如果佢喺呢场波入唔到，即系佢入咗波入到去四强嘅话，我谂佢嗰个嘅钱系足够买到一个小豆咯。 哦，系啊， 即系嗰个嘅欧联嘅奖金系足以买到一个小豆翻嚟。 好啦，就咁话啦，就买你啦，咁 系啦， 全靠你系嘛，咁我就攞啲钱嚟买你咁样。咁啊，即系可以讲，亦都讲下呢两队波啦。其实咧个风格都几回异嘅 ，Teddy。 系啦，咁啊，即系啱啱我哋都所讲啦，祖云达斯都系一个以防守见称啦，即系守完即系入咗你一急。入到一球波就守到尾噶啦， 系啦。 咁但皇马就唔系嘅，皇马就纯粹进攻啦，好多球迷都知噶啦。 系啦，咁啊，双方喺联赛里面嘅表现咧，祖云达斯可以咁讲啦，佢咧就系33场波只系失19球啫。咁当然要归功于佢有保住后方嘅补方啦，亦都有基亚连尼啊，亦都有好多巴沙利啊等等啊，好出色嘅 邦老师啊， 系啦咁样。咁至于皇家马德里方面咧，喺佢自己西甲联赛里边咧踢咗34场。波已经入咗过百球啦，黐线啊！呢队 波就黐咗线嘅， 102球啊， 就系即系一个纯以进攻对防守嘅模式咧，呢场波就可以就即系正正式式做一个攻防战啦。呢场波可以睇到。 咁另外亦都要讲啦，祖云达斯咧，即系好傳統嘅防守球隊，亦都係傳統打團隊嘅球隊嚟嘅。咁雖然陣中裏面有好多球星啦，咁但係其實踢落嘅時候咧，你唔會覺得咧有邊個人咧係特別 sharp 噶？ 係啦，咁就嗱講翻中環達斯啦 ，Gary。咁其實入邊又唔係話冇星嘅喎，咁其實講到係最 top 嘅星啊，咁梗係啊中場中嘅普巴啦。 嗯， 普巴而家就話勝傳啦，就話 8000万 巴黎聖日門就應該係即係已經開咗個8000万镑咧，就想買入普巴，應該就會應承咗添嘅。咁但係唔知就當然仲係未 firm 啦。咁但係咧呢個球員咧，其實嗰個聲味好重噶啦。但係喺祖雲達斯嚟講咧，啱啱 Gary 所講團隊行先啊嘛。 係啊。 咁所以咧，佢又唔會話好特別好突出自己咧去做即係一人之力去扭轉隊波，佢又唔係嘅。 係啦，但係相反睇翻佢對面嘅皇家馬德里咧，就 個個都係一人之力。 係啦，個個都要相信自己嘅，即係對自己都好充滿信心嘅，亦都的而且確佢哋好波啦。咁當然要講 C 朗啊、 詹士啊、 詹士、巴爾、佢奧斯等等啦，咁啊賓斯馬咁樣，甚至小豆咁樣，全部都好有獨特嘅個性、獨特嘅能力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呢兩隊波嘅對碰咧都幾得意嘅，係兩種完全唔同嘅風格嚟嘅。 係啦，總重要係兩隊波嘅速度咧都係完全唔一樣啦。祖雲達斯以偏慢見稱啦，即係以慢緩和你即係見稱嘅，就防守好了得嘅。但係皇馬就唔係嘅，鬥快嘅，越快越好，啱曬我踢。 係啊，個個都爆得嘅。咁當然你祖雲達斯一定要踢慢波啦，因為你好似派路嗰啲咧，你踢得太快咧，你令到佢咧跟唔到對波嘅節奏啊！會你交翻俾派路，你等佢控制啦，咁樣咁就會好啲。 原本咧係即係祖雲達斯原本係俾對手咧牽引到想對波想扭到好快，點知一去到派路嗰只腳嗰度咧 ，hold 住先， 等等，突然間成個人個即係 cool down 曬，慢啲先係，唔記得咗添， 係啦，太快啊嘛， 好緊要啊！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指南針嚟啊，真係。 係啊，咁當然啦，亦都不如咧，即係頭先提到啦 ，Teddy 啊，即係祖雲達斯其實都有好多球星，雖然咧表面上咧就睇落佢哋不突出啊，咁其實都可以咧做一啲對碰啦，即係兩隊波嘅球星。咁我哋不如由龍門講起先啦。 兩個都係夠曬級數啦。 係啊，咁呢場波將會咧係補方啊，對住咧皇家馬德里嘅卡斯拿斯。咁我覺得咧補方咧就即係打咁多年都 keep 得咁好啦。咁雖然佢即係一路以嚟咧都係喺意甲裏邊打啦，咁但係其實喺國際賽都證明咗自己嘅實力㗎啦。咁但係相反對面嘅卡斯拿斯嘅水準咧就比較飄忽嘅， 佢都係證明過自己係一個世界嘅一級嘅門將。咁但係近期咧，即係自從喺世界盃，即係巴西世界盃之後咧，就一路已經俾人話佢係狀態已經已過曬啦。咁就係國家隊就應該要退位啦。皇家馬德里嘅時候，你個正選亦都不保啦。上季已經係證明咗啦，係咪？ 係啊，咁所以呢一場波，我覺得卡斯拿斯不妨可以向呢個補方學習下點樣可以保養養生，係咪？ 仲要學習？ 係啊，即卡斯拿斯依家其實佢細過補方四年噶嘛，佢32岁啫嘛， 係啊， 都仲有學習嘅空間 㗎。OK， 咁啊，即如果卡斯拿斯係 keep 住有一個即學嘢心態咧，都係補方當然係一個即學習嘅對象啦。對於我哋香港嘅守門員嚟講都係啦， 係啊 ，OK 好啦，咁啊，另外咧，不如睇一睇後衞啦，咁啊，雙方咧都有啲好具級數嘅中堅嘅，咁啊，祖雲達斯當然咧首推就基亞連尼啦，咁啊，皇家馬德里方面咧亦都有呢個沙治奧拉莫斯喎， 係啊，兩個又係唔同嘅對比，兩個都好高級數嘅，但係沙治奧拉莫斯就好中意進攻嘅， 係啊， 但係基亞連尼咧就係好中意殺波嘅，係 啦， 拉埋只腳為先 嘅，係啦，咁啊，即係基亞連尼你可以咁講㗎，係啊，拉埋只腳為先，甚至記唔記得佢對住摩納哥嘅時候有一張圖咧，其實網上瘋傳嘅，就話説佢俾人扭過咗之後咧，佢點樣咧飛身啊，用隻手去撈翻人哋個波翻嚟啊， 係啦， 咁結果雖然係犯規啦，但係亦都阻止咗人哋進攻喎。 呢個就係典型意大利嗰個嘅防守見稱啦，即係基本上我俾你走甩咗咧，基本上你都冇運行嘅。 啊、 即死都攬住你咁滯嘅，你睇以前簡拿華路尼斯達都係咁樣。 係啦、啊，即意大利咧，其實依家就冇咗啲好優雅嘅防守球員啊，即尼斯達、馬甸尼嗰啲咧，轉滿巴里斯啊、包波嗰啲。 哥斯達古達啊，冇曬呢啲㗎啦， 全部係 dirty 嘅 bastard， 即係撲街嗰啲。即係總之唔俾你進攻啦，我用任何方法都得㗎啦，咁樣總之就唔俾你進攻咁。但係另外對面嘅沙祖拉莫斯，頭先你講好中意進攻啦、 比較優雅啲啦，都 亦都善於接。應死球啦，頂球除啦， 以前打個右閘都係長花一把啦，係咪先？ 啊， 都係。 咁當然當年咧，亦都好中意接應呢個碧咸嘅傳中咧頂入啦，咁樣沙治奧拉莫斯啊。 係啦、 啊。 是啊，咁啊头锤好了得嘅，咁亦都讲下中场中路啦。中场中路头先提过啦，祖云达斯首推啊，当然系普巴啦。 系啊， 咁啊至于另外啊差唔多位置嘅皇马方面咧，亦都有个世界杯冠军嘅成员，咁啊卻奥斯嘅。 啊，卻奥斯咁就两个球员咧，嗰、那个个位置都系相近啦，但系性质又唔太好一样嘅啫。 性质都又有啲唔同，有啲 系啦，有少少相似啦。咁、但系就佢好似就喜欢进攻少少啦，进攻型多啲啦。但系普巴咧好多时咧，除咗进攻之外咧，防守亦都系好成日都见佢嘅。相反，佢好似就好少留意佢系防守咧就唔太多嘅。 系啦，亦都讲下活动范围方面咧， 系啦， 呢个要系啦。咁啊，普巴可以话大啲嘅，佢奥斯咧就因为佢始终佢中意远射啊，咁啊甚少杀入去禁区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佢奥斯咧就佢系比较企翻喺自己个位嗰度。 啱啊，啱啊，啱啊。其实佢插入去同啲前锋撞墙。撞佢好少嘅，因为佢好多时候都喺禁区边咧，就等一啲波跌翻出嚟嘅时候就做远射嘅。 系啦， 普巴就唔系，普巴比较彻底啲嘅。 咁就可以凸显咗两个国家嘅人咧，嗰种唔同嘅性格噶。 咁 啊，系啊，法国嘅人咧崇尚自由啊嘛，即系要浪漫啊嘛。哦、我中意点样进攻啊，即系或者我中意点样攞，点样扭民啲。 系啦，就嗰边个 系啦。佢好似就唔係嘅，係一粒掣嚟嘅，一齒輪嚟嘅，唔可以亂咁喐噶。 係 係啊，我唔喐得噶，我一喐嘅話，其他要跟住一齊喐噶啦。其他唔喐嗰啲我都唔喐噶啦，咁樣。 係啦，咁啊呢個球員咧都係幾得意啊，即係佢好似真係。 咁另外當然啦，前線方面亦都要講下兩個同啊呢費格遜都好有淵源嘅球員啦。咁啊，祖雲達斯當然係首推呢個迪維斯啦。咁皇家馬德里方面咧，當然就係阿斯朗啦。 曾幾何時咧，都喺馬聯咧都係一齊即係並肩作戰過。 冇錯 啊，呢隊波即係咁啊。兩個球員其實當其時都係幾夾噶，咁嗰時亦都係受過歐聯嘅決賽， 係啊， 咁但係當然係輸咗俾好似巴塞啊， 係啦，當年都係輸咗俾巴塞啦。 咁但係係咯，咁啊最終兩個就各散東西啦。咁但係呢兩個球員咧，其實都係 keep 住有進步嘅， 係啊， 即係 C 朗都喺曼聯咧，即係同比起曼聯嘅時候咧，嗰個嘅進步咧好大啦。大家會睇到迪維斯好似冇啊 ，C 朗嗰個進步咁大，其實佢嗰個嘅你見到佢入波啊、入射啊、攞住個波嗰啲情況咧，同喺曼聯嘅時候係真係成熟咗好多噶啦。 係啦，咁啊，雙方迪維斯咧喺意甲方面咧就已經幫祖雲達斯咧都入咗20球波噶啦，即係一個防守性咁高嘅聯賽裏邊咧，你都入到咁多球波咧，其實都算係真係好犀利噶。 可接受啦， 係啦，因為喺祖雲達斯裏邊咧係冇第二個球員咧係入到雙位數字嘅入球。 係啦，第二多就係摩拉達啦， 嗯、 就是、西班牙嘅前鋒啦，同埋就普巴都係入咗7球波嘅啫。 至於對面嘅呢個 C 朗方面咧，就今季咧就已經係 39 啦，係差唔多迪維斯嘅一倍嘅。 唔好提啦，呢、這個 咁當然都要講翻西甲，當然好開放式進攻，防守唔係好叻啊，所以點解入到咁多波啦？亦都龐大供應啦，都好多弱隊啦。 即係太誇張啦，但係可以理解點解皇家馬德里入咗102球波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已經入咗差唔多40球波啦，已經係 啊。咁所以呢一場波裏邊咧，其實咧對碰咧有好多看點啦，有好多風格都好回憶啦，所以呢一場波咧其實都幾得意嘅， 嗰個看點好多啊！呢場波我好有興趣想睇呢場波多啲。 係啊，我都係咁話。咁所以喂 Teddy 啊，咁呢兩隊波咁首回合咧就喺先喺呢個祖雲達斯嘅主場啦。咁你會覺得呢場波啊會踢成點樣啊？ 佢都零先係嘛？咁我都會覺得咧祖雲達斯嗰個防守咧信得過嘅。即係雖然你話對面有斯朗，即係、但其實啱啱啊你睇提我，賓斯馬出唔到，巴爾出唔到。其實咧係有啲隱係有啲隱憂嘅，咁啊，所以對住以普方為首嗰個防線咧，其實真係幾穩固。咁我都覺得呢場波咧，祖雲達斯可以守得和皇馬嘛，即係皇馬咧係0-0嘅。 哦，守得和皇馬0-0， 係啊，再貼佢0-0啦。 好啊，咁啊，至於我方面咧，我咧就覺得即係雖然四強裏邊啦，祖雲達斯被睇低半線啦，或者睇低1/4啦，咁但係其實咧，我覺得。祖雲達斯在第一回合在主場一定要拿到一個入球先嘅，如果唔係第二回合就冇計傾噶啦。因為就算我主場可能我攞咗一個入球之後咧，我就算下一個回合咧，我可能只要攞一個作客入球咧，就已經夠可能已經夠到命噶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呢一場波祖雲達斯可以1-0就贏到呢個皇馬。 哇！咁 係啊， 咁進取啊！好啦，好啦。 係啊。 搏一搏啊。 其實去到四強就冇話高唔高低㗎啦，即係呢兩隊波都係有咁上下斤兩嘅。 係啊，咁即係好似譬如兩季前，你點會估到多蒙特可以炒皇馬？唔知5-1定？ 咁啊係啊， 5-0啫，係咪先？所以好難講，所以我會睇好祖雲達斯少少嘅，加上因為團隊係大於個人嘅，對我嚟講，所以我要撐祖雲達斯啦。 好，你睇題我就講多一樣好快啫，就係上場波即係皇馬就入完波之後咧，即係阿比羅入完波之後，斯朗黑面喎， 點解啊？ 搶咗佢嘅功勞，因為咧就嗰個波咧就係即係斬埋中間嘅時候咧，就阿比原本就應該斯朗就接應呢球波應該入波嘅。咁但系最终就阿比罗咧就喺前边咧就截咗佢弧，咁啊最终就系3-0赢咗艾米利亚。但系入完呢球波之后咧，斯朗就黑面嘅，即系个或者就俾人质疑咧，斯朗拿到嗰个嘅团队精神就唔系咁强。啱啱就正就讲翻你呢样嘢， 直头啦。OK 好，咁我哋跟住落下一场啦。之后一晚啊，5月6日晚嘅深夜2:09，亦都有另外一场欧联四强嘅首回合赛事嘅，就系、是、巴塞罗那主场对住拜仁慕尼黑。 好啊， 咁 啊，正 系啦。咁啊，巴塞咧就喺八强嘅时候咧，就系、是、两回合咧，就系总比数5-1咧，就系淘汰咗巴黎圣日门嘅。至于对面嘅拜仁慕尼黑咧，就系、是、先喺首回合1-3落后俾波图嘅情况之下咧，第二回合咧就6-1屠杀翻波图咧，就晋级四强嘅。 咁啊，八强呢场波咧就系、是、可以讲翻就系拜仁唔系冇弱点，其实波图系揾到佢三个弱点咧，就可以有三球波噶啦。 嗰啲叫弱点定系佢哋突然之间犯错啊？ 发波温仲唔系弱点？ 发波温系噶。 咁基本上咧就系、是、原来拜仁慕尼黑都有个炸弹噶，原来就系丹迪，即系个爆炸头爆咗，爆开咗。原来就系丹迪，丹迪咧原来呢个球员咧嗰个嘅稳健性咧就唔系想象中咁高嘅。咁咧就其實世界盃都見識過啦。當年咧巴西就俾德國炒7-1嗰場波，就係佢打正選嘅。係 啦。 咁就呢場哥迪奧拿咧第二場波咧就第二個回合對住波圖咧，咁就即係糾正翻呢個錯誤，就出翻巴斯杜巴，咁啊最終就贏翻6-1嘅。咁啊對住巴塞隆拿啦，咁就有少少隱憂喎 ，Gary。拜仁慕尼黑之前咧就對上一次嘅德國杯咧就係、是、輸咗俾多蒙特，咁就最終咧就係、是。未能做三冠王。 咁另外呢一場波最主要咧就係影響到拜仁咧就選兵折將啦。 冇錯冇錯。 首先就係洛賓啦，洛賓後備入就後備出。咁咧就整傷咗，即係應該係全季都收 lift 噶啦。咁另外都有首席射手嘅利雲道夫斯基，亦都係俾對面嘅龍門咧蘭格力克咧就打爆頭嘅。 係啊係啊。 咁結果咧呢一場波都應該出唔到噶啦。 哇，好傷喎、啊！ 傷兵滿營。 除了啱啱 Gary 所講嗰兩個利雲道夫斯基同埋洛賓之外咧，其實仲有就係阿列貝利係亦都係出唔到嘅。 係 原則上嗰個拜仁慕尼黑一個正選三個中進攻球員咧都係出唔到。 係啦， 咁就問題都真係幾傷腦筋喎、 啊， 真 係。係啦，咁啊，但係咧拜仁慕尼黑陣中咧就好手如雲啦、啊。咁你呢位可能可以出下國斯啊。 比沙我以為你講嗰個添 啊，仲喺度嘅咩？ 仲喺度。 咁啊，即係出下國斯啊，或者係同埋阿 TM 啦、托馬士梅拿啦、都打到嘅。 係 啊，咁國斯啊真係近排拜仁最仲有一個泰高艾簡達拿啦。 係啊，都出到啦呢、這個都。 啊，都好 fit 嘅，養傷咗好耐啦。咁啊，仲有小豬啊、拿姆啊咁樣，都係下半季先出嚟嘅。係啦，咁啊，即係仲有好多球員都可以頂替到，但係當然踢嗰個踢法咧就速率就冇咁高㗎啦，一定。 同埋即係呢個模式係已經好成功㗎啦嘛。咁但係問題呢一場波裏面三個球員都出唔到嘅話咧，就真係嗰個嘅進攻模式係有啲要改變啦。咁你話上次對住波圖嘅原因就係因為波圖啊嘛，對手仔佢嘅防守係真係冇咁強啊嘛，一下子咁樣即係打你兩球，跟住就散曬啦隊波即刻。咁但係對住巴塞隆拿，其實拜仁慕尼黑有冇咁樣嘅把握可以咁樣？咁快脆可以入到咁多球波咧，就難啲啦。 拜仁慕尼黑啊，即系咧咁樣啦，佢教練係哥迪奧拿啊嘛。 啊，係喎、啊，講翻呢個看點先，我哋 梗係啦。咁跟住，但係佢今日嘅對手咧，今次嘅對手咧，巴塞羅那咧就係、是、哥迪奧拿嘅影子啊，係可以咁講啦，即係安力基教嘅。咁即係咧，依家呢場波係哥迪奧拿嘅影子對住哥迪奧拿嘅真身喎、 啊。真身 係啊，咁、啊、你會覺得？哥迪奧拿的真身有沒有能力有沒有辦法可以破到他的影子呢一定有的 一定有是吧 是啊再加上你剛才說的、拜仁的後防有些隱憂是吧巴塞後防好像都不是很正的 啫、啊、其實就我們之前都說過啦你都說過啦 馬菲奧這個都是死穴來的不過幸好他死越雲死越雪前面都入到波的 是啦、啊、即救到命的有時候都但是你要說譬如巴塞羅那 防守嘅時候，好啦，碧基今季咧就不太受重用啦，即係雖然都有出場機會，但係狀態都有啲下滑啦。咁頭先你講馬菲奧，馬菲奧都係一大份嘅啫。咁跟住仲有另外一個叫馬斯查蘭奴，對住馬斯查蘭奴頭槌就當然係贏佢噶啦。 係啊， 係啊， 即係湯馬士門啊，即係屈佢機啊，真係。 咁所以變咗其實巴塞嘅後防係咪真係好叻咧？係咪拜仁嗰一班後備嘅或者一班輪換嘅進攻球員係咪一定破唔到佢哋咧？未必嘅喎又。 是的，咁啊，問題就係、是，即係巴塞隆拿，大家聽眾一定會知道啦。佢前面嗰三個有幾咁犀利啦，係嘛、 啊？ 近呢幾場波就即係係咁入波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美斯啊，今次好明顯就係一個中間嘅一條鎖匙啦，算係咪先？咁但係咧問題，佢對手都有一個有把鎖係鎖住佢喎。 啊，係咩？ 係啦， 丹迪啊， 就係拿姆啦！ 哦，嚇死我！以為你話丹迪添，你頭先踩完佢喎。咁啊，拿姆當然啦，即係一個防守嘅即係防守中場啦，轉型咗之後咧，踢得好好啦， 係啊， 融入到巴塞嘅融入到拜仁嘅體系啦。咁但係你頭先提到，就算可以封鎖到美斯啊，即係未必得啊。但係就算可以封鎖到，佢仲有尼馬，仲有蘇亞雷斯喺度噃， 係、 都係一啲可以自己揾食嘅球員嚟嘅噃。 咁啊，呢個比較危險之就係蘇亞雷斯啦。咁就因為呢個球員係比較麻煩啲嘅，周圍走啊，係咪先？你要揾個人釘佢咧，係比較困難嘅。 係啊， 但係拜仁冇嚟啊，即係但係哥迪奧拿咁啊，哥迪奧拿其實係有啲心得咧，係對，因為佢本身都係教巴塞都係打呢家波啫嘛。 係啊， 佢一定係有方法係點樣去鉛製翻呢啲咁嘅球員嘅。 係啊，咁頭先你提到啦，如果用拿姆去 mark 啊美斯啦，咁就算另外嗰兩個都俾你凍結到啦，佢仲有一個叫恩尼斯達嘅噃。 哦， 系啊，佢喺后场扭上嚟嘅，你又防佢唔到嘅。 嗯，咁讲下佢做翻上场波嘅例子吓，即系恩尼斯特攞住个波扭过两个之后，再俾前线入波吓、就系俾阿苏亚雷斯好似就 系啦， 系啦，咁啊即系问题 尼马 啊尼马就系佢俾阿佢嘅对手就系阿达维路易斯嘛。但係拜仁慕尼黑就應該冇大衛路易斯嘅，應該就 mark 到阿尼馬嘅個痕個。 OK， 好啦，即係其實呢場波咧有樣嘢都幾得意嘅，所有嘅強隊啊，強隊弱隊都好啦，對住巴塞咧都擺鐵桶嘅，車仔如是啦，巴黎聖日門如是，巴黎聖日門唔算啦，咁所以佢就賴咗嘢啦咁樣。咁好多強隊對住巴塞都擺鐵桶嘅。好啦，依家哥迪奧拿對翻自己教出嚟嘅呢一隊巴塞羅那，究竟佢擺唔擺鐵桶咧？你係哥迪奧拿，你擺唔擺鐵桶啊？ 擺。 你擺啊！但你係拜仁慕尼黑嚟嘅喎， 擺 你都擺啊！ 擺， 我真係唔知啊！我真係好想睇下哥迪奧拿係咪要破到巴塞羅那，係咪就係要擺鐵桶啦？ 幾個原因啦 ，Gary。首先就係佢前面嗰三個正選都已經係出唔到啦，佢嘅功力一定係削弱咗。咁既然係咁嘅話咧，就佢本身佢中場都有啲好手，係麥人好手嚟嘅，都係譬如沙比啦。小豬啦，呢啲加埋拿姆 ，OK， 三個，我當你三個啦。咁未計條後防先啦。我覺得可以嘗試褪後少少咯。首回合就應該係巴塞隆拿主場嘅， 係冇錯。 咁啊，不妨可以做個手勢少少。咁其實佢前面雖然你話冇咗呢三個正選球員啦，但係你啱啱所講有阿古沙啦，有阿湯馬士門、 葛斯 國師啦， 你可以跟 TVB 嘅歌師 嘅一個譯音嘛，有阿國師啦，有阿托馬士梅拿啦，咁就其實又有艾簡達拿，其實前線方面咧都仲可以放心俾佢哋去做波，但係防守方面咧可以落多少少本錢落去，呢場波咧擺鐵桶陣咧，我覺得拜仁慕尼黑可以一試咯。 OK， 嚇，唔知你點睇咧？ 我就唔會啦。 照同佢攻， 我就照同佢鬥猜波，因為拜仁慕尼黑依家俾哥迪奧拿打造到係一隊識猜波嘅德國嘅球隊，即係有紀律又識猜波。咁如果你同佢鬥猜嘅話咧，我真係未見過隊波咧可以猜贏巴塞羅那，控球率多過巴塞啊！我就想睇下呢一場有機會啦。如果係哥迪奧拿，仲要係對翻住自己影子，我先係真身啊！我先係本尊啊，本尊啊嘛，係嘛？梗係我先至話事嗰個啦，我攞住個波，我控制節奏啊！我真係想睇下啦，巴塞俾人撳住打係點嘅樣？ 點講？點講咧？係咯，我未必認同你嘅諗法，未必認同你嘅睇法咯。即係但係呢兩樣嘢都可以，大家可以看點之一啦。究竟會唔會即係拜仁慕尼黑會打？擺個鐵桶，又或者同好似基維所講， 同佢鬥差。啊，呢樣嘢咧，大家都估唔到，睇即係哥迪奧拿哥嘅諗法。 嗯， 啊，呢樣嘢就睇下佢係咪覺得我係大哥啊？你班友都係我湊大噶，你 先、啊 。你估我唔你條尾夾夾我先，你做乜啦？ 咪就係 方直線係嘛？ 全部走出嚟裝住喂！ 係啦，咁啊，即係呢啲都係看點之一嚟嘅，大家都不妨留意一下啦。呢、 okay, 場波真係 好啊！咁啊，喂 ，Teddy 啊，呢一場波啊，咁你啊估邊邊咧會佔到優勢先咧？第一回合 佔優勢都係巴塞隆拿佔優勢嘅，我會覺得咧呢場波咧拜姆尼克咧會係首。為先，咁所以咧，以巴塞隆拿個功力咧，應該可以入到一球波嘅，一比零去贏，即係首回合捏住拜仁先啦。 OK， 好啊，咁啊，傳統嘅呢個四強嘅歐聯嘅賽事咧，通常都係以即係穩陣行先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呢一場波應該就一比一打和啦，咁啊應該係未分高下嘅，第二回合先至睇下決勝負邊個入決賽啦。 好，咁啊，大家呢兩場波下個星期。三 冇錯， 同埋四係嘛？ 五月六號晚，即係五月七號嘅凌晨兩點九啊。 嗯， 咁就會都係有線噶啦。咁大家識得去邊個台度睇？ 自己撳啦嚇。 係啦，自己撳啦。OK， 好啦，喂，咁啊 ，Teddy， 我哋講完兩場前瞻嘅賽事啦，不如咧，我哋都落翻去呢、這個英超嘅下游位置，我哋睇一睇咧下游咧呢、這個掙扎緊嘅球隊嘅形勢點樣啊？ 我哋近依幾個星期咧都係集中討論翻咧就係英超嘅前列嘅大戰嘅。咁、其實我哋忽略咗咧。即係我相信聽眾都會可以理解嘅，都可以就 是、 即係忽視咗嗰個榜下游咧，其實都係爭得好緊要嘅。 係啦， 講講下咧就係唔聲唔聲咧，原來本身係榜尾嘅李斯特城咧，已經基本上咧暫時係逃離咗嗰個嘅降班漩渦嘅頭尾三嘅位置嘅。 係啦，咁啊點解頭先 Teddy 講到話應該冇乜人留意咧？係因為有三隊咧睇嚟本來啊諗住應該係呢三隊啦，即係李斯特啊、班尼啊咁樣啦，咁同埋呢個昆士柏流浪啦、啊。但係李斯特城突然之間近五場連贏四場啊，搶咗十二分啊，跟住咧仲要咧啱啱。输都系输俾车路士啫， 仲要系入波先噶呢球波，呢场波系 系啊嗱，我话俾你听啊，呢五场波里边有一个人冇出啫，即刻赢翻四场波， 乌鲁亚 唔系啊，系出翻乌鲁亚， 系 佢唔出卡马力啊， 哦、 我一早话黐孖筋嘅，你唔好话你谂住几多百万磅买翻嚟就一定要用先得噶，冇用就冇用噶啦，废就废啦，拆就拆咗噶啦， 系 咁所以冇办法啫，即系你出翻乌鲁亚咪系咁入波咯，跟住搞到华迪又可以入翻波，你季初系华迪打乌鲁亚噶嘛，系咪先？啊，即系右翼仲有个马列斯啦咁样啦，咁你根本你就应该要咁排，你又冇嗰样整嗰样，咁争啲濑嘢啦依家， 咁啊 出上得翻嚟啫， 皮亚臣就矫枉过正啦。就將呢個烏魯亞打翻正選嘅，咁啊之前我哋都講過大讚啊，華子係去打巴塞隆拿之才啦，係咪先？因為大賽嘅時候咧，要搏命咧，呢個時候咧，呢個球員就發揮到作用啦。近呢幾場波咧，非勝不可，就同你攞咗十二分翻嚟。 冇錯啊，咁所以李斯特城啊，暫時34場波咧就31分，排緊喺第17位。咁佢下邊嗰一隊咧就叫新特蘭，33分就攞住33場攞住30分，咁啊排緊喺尾三。 但系唔好咁開心住啦，新特蘭，因為佢嘅對手係阿仙奴，嗰場波未打嘅。 哦 ，OK， 咁即係打少一場波咁樣啦，咁諗住咧失分就比較少嘅，咁但係其實咧新特蘭嘅近況咧都非常之差噶啦，咁當然之前喺普耶嘅麾下，當然已經係即係已經死咗火啦， 係啊， 咁亦都有好多內部嘅問題啦， 係啊， 咁你奧沙其實你 用衰十一啦，阿湯莊信 係啊，咁同埋你又俾奧沙反啦，即係奧沙已經廢噶啦，但係又俾奧沙反啦，咁你用得。奥沙打布朗，你预咗噶啦，咁系咪先？即系所以话新特兰 啦，真系 系啦。咁啊，啱啱换咗教练咧，就艾和卡特啦。咁、其实咧都系即系新特兰啊，近呢十场波里边咧，近呢十一场波里边啊，只系赢咗一场波嘅啫，就赢咗纽卡素一场嘅东北打比。咁啊，东北打比佢系嚼硬嘅，咁但系其他嗰啲全部咧唔系和就系输，抢唔到分咁冇意思咯。 系啊。咁就新特蘭咧，其實真係幾危險嘅，因為其實啱啱即係 Gary 所講就係有幾個嘅即係不利嘅傳聞，唔係傳聞啦，都係事實嚟㗎啦，就係、 是、 布朗帕奧沙、第一。第二就 是 阿湯中信的官飛、 啊、 再加前線入不到波啦，四十分快查死曬火啦， 係啊， 咁就呢幾樣嘢，再加普爺都係走咗啦、就算你話阿和卡特。其实佢本身我哋一开头讲，其实佢都唔系话想喺呢队波留好耐噶。 系啊， 因为佢老婆话佢唔中意英格兰啊嘛，唔中意 即係佢覺得即係教半季好好走啦，話俾你聽。咁所以咧，其實佢又唔係太過上心咧，對呢隊波咧係有幾咁著緊嘅，係 嘛？ 咁所以咧，我覺得呢隊波咧都幾危險。今年真係 係啊，咁啊，即係都講下新特蘭之後啦，佢嘅對手咧其實係近嘅，因為點解咧？頭先你提過嘅，佢仲未對阿仙奴嘅補賽啦，跟住佢仲要對住修咸頓、愛華頓、李斯特城同埋最尾一場作客史丹福橋對車路士啊！嗱，呢反而最尾呢一場咧，有啲機會咧就偷到雞 咯。反而咁，呢場波反而有機會攞分喎。 唔知會唔會出啲咩希拉里奧手籠啊咁樣，跟住出埋啲唔知咩 卡拉斯啊嘛，乜冇出。 係啊，卡拉斯借咗森林啊。啊，即唔知會唔會出啲大後備，反而最尾對住車仔有機會搶分。但係摩連奴呢啲牙刷嘅本色咧，贏到盡咧唔會俾到你噶啦，算啦。 因為最尾嗰場波咧，都想係一個光明咁樣咧去完成佢嘅即 係 使命啦。但啱啱 Gary 你所講新特蘭嗰啲賽程好難打，我再講埋落去 QPR 啊，好唔好啊？ 好啊 ，QPR 我首先唔講 QPR 一個情況先，佢之後嗰四場嘅餘下賽程就係咧作客對利物浦，之後作客對曼城，然之後咧主場對紐卡素，最尾嗰場波作客對里斯特城， 哇！ 三場波都要攞命嘅，第一就係對作客對利物浦，第二對。 最後對利物浦，你 confirm 係攞名？侯成啱啱先啊，利物浦攞三分喎，即刻彈咗上去喎。 我意思係佢會變咗黃大仙啊！我變咗香港超嘅黃大仙，okay. 有求必應。作客曼城喎、啊，依家佢係篤定啊呢個前四啦。咁但係爭冠軍啊無望咁樣咁。 但係質素所限啊嘛。 都係㗎，你都啱嘅。主場對紐卡素喎，紐卡素連敗七場喎，38年未試過喎。 係，你意思係即係？繼續破內係嘛？ 梗係啦，輸到去尾，如果佢到呢一場都俾昆士柏嚼咧，佢咧就連輸十場啦。 我哋之後嗰個嘅互級形勢就加埋紐卡素落去。 係啊，即係你講拆咧，冇人拆得過咧喺紐卡素英國嘅球迷噶啦。啊，啲勁啲好嗰啲領隊俾佢屌走曬啊！跟住依家咧請啲拆嗰啲人翻嚟咧，又話要鬧走人啊！即係最拆史上最拆嘅就係紐卡素嘅英國球迷啊！ 係啦，咁樣。咁就嗱，即係我哋講完新特蘭，講下 QPR 咧就係啱之前所講，好快講埋咧就係佢好多球星啦，但係啲球星係全部過曬氣啦，亦都係準備等退休啦，就係個個禮拜等頭幾萬磅周薪嗰啲啦，即係無所事事啦，即係卡蘭即卡嗰啲， 係啊，鄧尼嗰啲啦，費電南嗰啲啦， 係啦，嗰啲咁樣嘅，係啦，唔再講落去啦。咁就佢嘅對手咁樣打咧，其實咧佢嘅互級形勢亦都係好敏水噶啦。咁佢而家咧就係排緊去尾二嘅27分，咁就係34場。其实他的走得甩的机会也不是太高了， 距离安全线4分，所以问一点点。讲完本榜尾的班尼，班尼方面暂时现在是榜尾34场26分，距离安全线都有5分的距离。最惨的就是班尼他近这5场球是1和4负的，是抢到1分而已，这个才是致命伤。咁佢嚟緊嘅賽程咧，將會作客韋斯咸，作客侯城，主場對史篤城同埋作客維拉，感覺上係最易打嘅。 係喎，感覺上最易打喎。咁但係你咁講就係佢之前嗰啲波咧，又唔算話太過分嘅。但問題佢最大嘅問題就係咩 ？Gary 入唔到波。佢近呢4場波咧係零入球嘅，唔係近呢5場波係零入球嘅。 嗯， 系啦，咁所以咧系最大问题就系佢嘅功力啦，就系丹尼英斯，但暂时入咗九球波都系救唔到队波住啊！ 系啦，咁另外亦都要讲咧，就搬嚟嗰啲咁嘅买人嘅政策咧，都系好奇怪嘅，即系买一个喺侯城打后备嘅佐治保特翻嚟，你 expect 佢可以帮你做啲乜嘢咧？ 吓， 但你上嚟打英超咁样，咁其实系冇乜意思嘅，咁亦都冇啲好重大收购，亦都冇啲好有质素嘅球员。咁所以其實搬嚟呢隊波咧，咁樣嘅方針咧，降班咧係大家預料到嘅係。 係咁啊！呢場呢今屆就應該搬嚟比較難去翻身嘅啦。就咁睇就加多個 QPR， 我哋可以 keep 住個零禮拜都可以講下啲互級形勢喎。 好啊，都 update 一次啦，因為咧呢、這個其實第16位嘅阿士東維拉咧都幾敏水。係 啦，因為都未講曬嘅。 係啊，都未講曬㗎。咁啊，好啦，咁啊，喂 ，Teddy 啊，我哋今集嘅節目差唔多啦。 係啊，差唔多啦。 好啊，咁啊，講開英超嘅形勢啊，咁啊。 這個車路士分分鐘出街之時、星期日呢就有杯捧㗎啦。所以呢其實車路士點解成為一隊強隊呢，除咗有阿巴莫域治投資之外，亦都要講十年前搵咗摩連奴返嚟啦，係咪 都係個基石嚟嘅，真係。 係呀，咁所以呢我哋呢就揀咗首歌呢就送俾阿摩連奴同埋車路士。 好啊。 咁呢首歌呢就係感情線上。咁點解送呢首歌呢，就當然係因為車路士分叉感情線呢原來係俾摩連奴看出咗佢下個十年咁樣啦。 哦，原來咁樣嘅。咁樣嘅原機呀呢首歌。咁就講聽返鄭秀文嘅歌我都好掛住佢呀，真係。 OK， 好啊，多謝大家支持 R Radio Deutsch K 嘅蜘蛛球囉。 好，記得 share 啦。 好， OK， 拜拜。 拜拜。 唇上结冰，苦苦得精，各取需要，多炫耀。也许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句子？身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信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记。长交战。